你好，我是郑延敏，这里是网络编程实战第23讲，欢迎回来。性能篇的前三讲，非阻塞 IO 加上 IO 多路复用，已经渐渐帮助我们在高性能网络编程这个领域搭建了初步的基石，但是离最终的目标还差那么一点。如果说 IO 多路复用帮我们打开了高性能网络编程的窗口，那么今天的主题 EPO 将为我们增添足够的动力。我在文稿当中放置了一张图，这张图直观地为我们展示了 Select、Pull、ePull 几种不同的 IO 复用技术在面对不同文件描述符大小时的表现差异。从图中呢，我们可以看到 ePull 的性能是最好的，即使在多达10000个文件描述的情况下，其性能的下降和有10个文件描述符的情况相比，差别也不是很大。而随着文件描述符的增大，常规的 select 和 pull 方法，它们的性能逐渐变得很差。那么 ePull 究竟使用了什么样的魔法，取得了如此令人惊讶的效果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析一下。在分析对比 ePull、pull 和 select 几种技术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怎么使用 ePull 来完成一个服务器程序。具体的原理我将在第29讲当中进行讲解。ePull 可以说是和 Pull 非常相似的一种 IO 多路复用技术。有些朋友呢将 ePull 归为异步 IO， 我觉得这是不正确的。本质上 ePull 还是一种 IO 多路复用技术。ePull 通过监控注册的多个描述字来进行 IO 事件的分发处理。不同于 Pull 的是， ePull 不仅提供了默认的 Level Trigger 的机制，还提供了性能更为强劲的 Edge Trigger 的机制。至于这两种机制的区别，我会在后面详细展开。使用 ePull 进行网络程序的编写需要三个步骤，分别是 ePull Create、ePull Control 和 ePull Wait。 那接下来我对这几个 API 详细展开讲一下。 ePull Create 的方法创建了一个 ePull 实例，从 Linux 2.6.8 开始，参数 size 被自动忽略，但是该值仍需要一个大于0的整数。这个 ePull 实例被用来调用 ePull Control 和 ePull Wait。 如果这个 ePull 实例不再需要，比如服务器正常关机，那需要调用 Close 方法释放 ePull 实例，这样系统内核可以回收 ePull 实例所分配使用的内核资源。关于这个参数 size， 在一开始的 ePull Create 实现当中是用来告知内核期望监控的文件描述字大小，然后内核使用这部分的信息来初始化内核数据结构。在新的实现当中，这个参数不再被需要，因为内核可以动态分配需要的内核数据结构。我们只需要注意每次将 size 设置成一个大于0的整数就可以了。 ePull Create 1的用法和 ePull Create 基本一致。如果 ePull Create 1的输入 size 大小为0，则和 ePull Create 一样，内核自动忽略，可以增加如 ePull Close Exec 的额外选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研究一下这个选项有什么意义。在创建完 ePull 实例之后，可以通过调用 ePull Control 往这个 ePull 实例增加或删除监控的事件。函数 ePull Control 有4个入口参数。第一个参数 EPFD 是刚刚调用 ePull Create 创建的 ePull 实例描述字，可以简单理解成是 ePull 聚饼。第二个参数表示增加还是删除一个监控事件，它有3个选项可供选择， ePull Control Add、 ePull Control Delete、 ePull Control Modify， 分别代表向 ePull 实例注册文件描述符对应的事件，向 ePull 实例删除文件描述符对应的事件，以及修改文件描述符对应的事件。第三个参数是注册的事件的文件描述符，比如一个监听套接字。第四个参数表示的是注册的事件类型，并且可以在这个结构体里设置用户需要的数据，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使用联合结构里的 FD 字段表示事件所对应的文件描述符。我们在前面介绍 Pull 的时候已经接触过基于 Mask 的事件类型了，这里 ePull 仍旧使用了同样的机制，你可以在文稿当中看一下这几种事件类型。 ePull Wait 函数类似之前的 Pull 和 Select 函数，调用者进程被挂起，在等待内核 IO 事件的分发。这个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是 ePull 实例描述字，也就是 ePull 聚饼。第二个参数返回给用户空间需要处理的 IO 事件，这是一个数组， 数组的大小由 epoch weight 的返回值决定，这个数组的每个元素都是一个需要待处理的 IO 事件，其中 event 表示具体的事件类型，事件类型取值和 epoch control 可设置的值一样，这个 epoch event 结构体里的 data 值就是在 epoch control 那里设置的 data， 也就是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调用时需要的数据。第三个参数是一个大于0的整数，表示 epoch weight 可以返回的最大事件值。第四个参数是 epoch weight 阻塞调用的超时值，如果这个值设置为-1表示不超时，如果设置为0则立即返回，即使没有任何 IO 事件发生。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个 epoch 的例子，我把原先基于 poll 的服务器端程序改造成基于 epoch 的，那你可以在文稿当中看一下对应的代码。程序的第23行调用 epoch create 创建了一个 epoch 实例，28到32行调用 epoch control 将监听套接字对应的 IO 事件进行了注册，这样在有新的连接建立之后就可以感知到。注意这里使用的是 edge triggered。 35行为返回的 event 数组分配了内存，主循环调用 epoch wait 函数分发 IO 事件，当 epoch wait 成功返回时，通过便利返回的 event 数组就直接可以知道发生的 IO 事件。第41到46行判断了各种错误情况，第47到61行是监听套接字上有事件发生的情况下调用 accept 或许已建立连接，并将该连接设置为非阻塞，再调用 epoch control 把已连接套接字对应的可读事件注册到 epoch 实例当中。这里我们使用了 event data 里面的 fd 字段将连接套接字存储其中。第63到84行处理了已连接套接字上的可读事件，读取字节流编码后再回应给客户端。我们启动该服务器，再启动几个 telnet 客户端，那可以看到有连接建立情况下 epoch wait 迅速从挂起状态结束，并且套接字上有数据可读时 epoch wait 也迅速结束挂起状态，这时候通过 read 可以读取套接字上接受缓冲区上的数据。对于 edge triggered 和 level triggered， 官方的说法一个是边缘触发，一个是条件触发，也有文章从电子脉冲角度来解读的，总体上给初学者带来的感受是理解上有困难。那我在文稿里给了两个程序，我们用这个程序来说明一下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在这两个程序里啊，即使已连接套接字上有数据可读，我们也不调用 read 函数去读，只是简单的打印出了一句话。第一个程序我们设置为 edge triggered， 即边缘触发，开启这个服务器程序，用 telnet 连接上输入一些字符，我们看到服务器端只从 epoch wait 中苏醒过一次，就是第一次有数据可读的时候。第二个程序我们设置为 level triggered， 即条件触发，然后呢按照同样的步骤来一次，观察服务器端。这次我们可以看到服务器端不断的从 epoch wait 中苏醒，告诉我们有数据需要读取，这就是两者的区别。条件触发的意思是只要满足事件的条件，比如有数据需要读，就一直不断的把这个事件传递给用户。而边缘触发的意思是只有第一次满足条件的时候才触发，之后就不会再传递同样的事件了。一般我们认为边缘触发的效率比条件触发的效率要高，这一点也是 epoch 的杀手锏之一。早在 Linux 实现 epoch 之前， Windows 系统就已经在1994年引入了 LOCP， 这是一个异步 IO 模型，用来支持高并发的网络 IO。 而著名的 FreeBSD 在2000年引入了 KQ， 它是一个 IO 事件分发框架。 Linux 在2002年引入了 epoch， 不过相关的工作的讨论和设计早在2000年就开始了。为什么 Linux 不把 FreeBSD 的 KQ 直接移植过来，而是另辟蹊径创立了 epoch 呢？让我们先看一下 KQ 的用法。 KQ 也需要先创建一个名叫 KQ 的对象，然后通过这个对象调用 kevent 函数增加感兴趣的事件，同时也是通过这个 kevent 函数来等待事件的发生。 Linux 在他最初的设想里啊，提到了这么一句话，也就是说他觉得类似 select或 pull 的数组方式是可以的，而队列方式则是不可取的。 在最初的设计里，它等于把 KQ 里面的 KEvent 函数拆分了两个部分，一部分负责事件绑定，通过 BandEvent 函数来实现，另一部分负责事件等待，通过 GetEvents 来实现。和最终的 epoch 实现相比，前者类似 epoch control， 后者类似 epoch wait。 不过原始的设计里没有考虑到创建 epoch 聚饼，在最终的实现里呢，增加了 epoch create， 支持了 epoch 聚饼的创建。2002年 epoch 最终在 Linux 2.5.44 当中首次出现，在 2.6 当中趋于稳定，为 Linux 的高性能网络 IO 画上了一段句号。 Linux 中 epoch 的出现为高性能网络编程补齐了最后一块拼图。 epoch 通过改进的接口设计，避免了用户态内核态频繁的数据拷贝，大大提高了系统性能。在使用 epoch 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理解条件触发和边缘触发两种模式。条件触发的意思是，只要满足事件的条件，比如有数据需要读，就一直不断的把这个事件传递给用户。而边缘触发的意思是，只有第一次满足条件的时候才触发，之后就不会再传递同样的事件了。理解完了 epoch， 和往常一样，我给你布置两道思考题。第一道，你不妨试着修改一下第20讲中 select 的例子，即在已连接套接字上有数据可读，也不调用 read 函数去读，看一看你的结果。你认为 select 是边缘触发的还是条件触发的呢？第二道，同样的修改一下第21讲 pull 的例子，看看你的结果。你认为 pull 是边缘触发的还是条件触发的呢？你可以在 GitHub 上上传你的代码，写出你的疑惑，那我会和你一起交流，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一起